里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后们，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上打冷飞不打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棒棒棒棒棒，唱的什么歌？棒棒棒嘛，对不对？ 这今天就是购物给你们弄的吧，一个个的。 对， 头发都那样了。 这今天直播只有脚没有， 低头散发， 只有脚，只有头没有手 啊，就甩着袖子就来了。 对，昨天晚上剁完了是吧？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的18:45啊，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棒棒棒棒， 把手放下啊，没带手来。今天王哥来的时候从肩膀以下就是空着袖子这么甩进来的啊。你看我就特别好，我就是很多男士都特别好，除了呢你像我就是赶在双十一之前，我在昨天让我买的东西全到货了， 哇！ 争取不让他在双十一给你们添乱， 超棒呢！ 你看这是为了你们着想， 而且还可以退差价，是不是？ 然后天天给大家出主意，比如说我说你回家呀，拉电闸呀，断 WiFi 呀，把你老婆的这个手机的话费用光啊等等的，这样你的双十一呢会节约很多钱，也许会受一些皮肉之苦，但那算什么呢？ 皮肉之苦。 对呀、啊，你看如果有人把你家的电拉了，WiFi 断了，手机给你弄欠费了，你昨天晚上会不会疯？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我去单位啊，我今天看到了一个 半夜来单位了， 对、啊，一幅截屏啊，上面不是个段子啊，就说在微信群里有一个姑娘说，气死我了，昨天半夜12点有个人给我打电话告白，害得我啥都没抢着，挂了他还打，是不是？我得罪他了吗？ 这个 大半夜给我告白， 说不定是就如果真的成家了的这种人，说不定是丈夫找人打的这个电话，不让老婆买东西。 来介绍一下，都忘了今天我们来的是谁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有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先介绍一下啊，我们的亚军，亚军你好。 Hello， 大家好， 好久没来了， 两个月， 我差点把名给忘了。 欢迎亚军， 说没关系，真的很好。 回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看到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出现的时候，说哇，好香香，好棒棒啊，画面真特别的美好， 特别适合今天咱们读这个本子。今天下半时段咱们读青蛇、啊， 当然还要欢迎我们的朝阳群众刘洋，欢迎刘洋、 哎，大家好，周末好。 两位漂亮的小姐姐来，就让我们回回血，真的是回回血。 为什么呢？ 就是你看到了你们俩，我们元气就上来了。 哦、 昨天晚上失血过多， 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呀。 对， 都是这么的。咱问一下啊，咱问一下，亚军昨天买什么了？不敢说。 买了一个按摩仪， 大件儿。 哎呦呵。大件儿， 怪买了两个锅， 还买两个锅，这过日子、过日子人啊， 对呀、 啊，这太棒了，太棒 了。为什么一买了两个锅呀？ 我自己用一个嘛，给我父母来一个嘛。 哦，好孝顺的， 你说真的是以后有女儿真好啊， 小棉袄， 对呀、啊，天天小棉袄嘛。 啊，好，来介绍一下。 郑磊，你这个大皮裤给你爹妈买啥了？ 啊， 大皮裤 我都提前买好了，都是提前买，我不敢双十一的热闹给你们腾地儿、 啊， 不给你们抢带宽，对不对？ 啊、来问问刘洋， 刘洋买什么了？ 我买的是隐形眼镜。 啊、 然后买的是水，碱性水 啊， 喝的水， 碱性水，然后买了很多桶水，然后帮小孩子买了台车， 哎呀， 小孩子骑的车，然后但是我自己没有抢到我特别喜欢的锅，没有抢到， 是锅， 也是锅、 啊，我那锅是真的特别好的原石锅。 原始锅 就是没有涂层的，小孩子包括老人吃很健康的， 就是原始社会啊。 没抢到 我们的祖先呢， 没抢着、 啊、我们的祖先呢， 就我告诉你， 用火的时候 我必须要吐个槽。昨天啊，我爱人真的是12点的时候非跟我说话 都是套路。 哎， 你知道吗？有的家是400返50的券、嗯、我就开始在这加呀。我说这个加400，然后对，然后有的家呢就说在本店消费199再减10块。我自己就在那算账的时候，老公就说：“哎，孩子几点睡的？哎，你说他今天哭了 吗？”都是故意的。 哎，给我气的，最后我就害怕抢不着。哎，我生气了，我 真的会算。我昨天正在玩狼人杀。 咱等会儿啊，咱等会儿，咱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对，咱们现在像一个购物节目了。咱们还回到正题啊，咱们 演戏。 咱们对，咱们演戏。 啊，聊一聊。 我觉得你老公昨天晚上就在演戏 啊，真的是戏太足了。 来，咱们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宗旨上啊，咱们上半时段呢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围读剧本《青蛇》。这版《青蛇》呢就是93年徐克导演的这一版，就是张曼玉王祖贤、赵文卓、吴兴国这版特别特别的经典的， 就是那个扭啊扭， 对， 扭啊扭， 对。王哥坐在这儿，他都能扭，高手高手、啊， 深入人心啊！ 好，我们上半时段呢，还是介绍一下网剧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路从今夜白之遇见青春》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3930万。故事讲述的是天才的少年画家顾夜白，创伤性心理疾病发作，眼里的世界失去了颜色。他正准备国际美术大赛金奖的画稿，变故令他十分的焦虑。他偶遇阳光女孩陆悠言，在他的帮助之下，慢慢调整心态，完成了自己的美术梦。可就在顾夜白和陆悠言经历一段段磨练，即将收获美丽爱情时，陆悠言得到上司的赏识，获得了去巴黎的机会，而他一样患病的表哥却传来了病危的消息，两人的爱情遭遇了现实考验。除了爱情之外，顾夜白、陆悠言等这一群年轻人面临毕业的大四人生，还有太多太多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社会充满了各种机遇，同时也有未知，年轻人们用青春的画笔书写着各自的心与灵魂。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网剧《幸福满院》。哎呀，也是想起了最近热播的《情满四合院》啊。它这个是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是688万。讲述的是大年三十夜，李继田要求儿女出资兴建家庭股份制农场，引发了李家上下的轩然大波。二儿子邵勇是极力的赞同，招弟呢希望丈夫随自己进城发展，夫妻关系出现裂痕。小女儿邵华为了支持娘家办厂呢，怂恿丈夫从婆家弄出资金来，不想为自己的婚姻埋下了危机。大哥邵刚呢甘心让权，大嫂王爱春是望夫成龙，不得已是频出恶招。那邵勇苦于自己的梦想无人理解，却意外的得到了初恋情人的吴秋玲的支持啊，事业上的惺惺相惜，使两人遭遇各自双方的误会。这也就是啊，这个李继田要求大家一起出资来兴建这个家庭股份制农场，引发了全家上下每一个人物角色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啊。幸福满院。 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网剧啊，叫做《开封奇谈》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404万。该剧呢，讲述少年包拯从最开始只会卖萌啊，到后来随着断案经验的积累，这个团队的不断磨合，以及和奸邪势力斗智斗勇，一步步从不太行的小福尹成长为真正包青天的故事啊。 好，再来介绍一下网大方面。网大呢，咱们首先推荐的是《暴走刑警》。哎，这个名字非常的酷啊！这个海报也是我们比较最近很喜欢的一种风格啊，比较硬朗啊。它的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221万，那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啊。它描写了三个年轻的刑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意外的遭遇到一伙穷凶极恶的毒贩。由于特殊的环境和他们的不成熟，他们遭遇了重重的困难，并依靠勇气和智慧，最终解决了危机。而这三位刑警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呢都可以找到原型啊。当时呢说这个影片的剧情呢均取材于这个真实案件和人物，并辅以现代的表现形式，力图在我们年轻观众中取得认同，并传递我们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呢叫做《青天降妖录》，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69万。电影《青天降妖录》讲述的是妖界妖王被害，人间破案高手包公前往妖界以助破案，却不料在此期间公孙无策被花妖装入瓶里哈、阴差阳错的和昔日同窗在妖界重逢的故事。青天降妖录呢是一部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里的包公故事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啊，由陈浩明啊这个涂黎曼、赵飞燕、严艺丹等人联袂主演。而青天降妖录呢都是由影视制作精英团队倾力打造，依附于乐道互娱整个庞大的影视引擎，制作呢自然十分精良。而剧中场景为了还原真实的视觉观感，人界场景、闹市街景以及各式房屋都运用实景拍摄。 其中呢，为了力求完美呈现妖姬的全面场景和世界观感的构架，设计团队啊，这个还制作了几十张精美的手稿，真实搭建剧中的场景。 嗯，好，再来推荐一下第三部啊，《岁月是把杀猪刀》，播放平台爱奇艺，播放量150,000。影片呢，以富二代，我们看一下它的海报啊。影片呢，以这个富二代植物人老六， 请问谁家富二代叫老六？ 有可能啊， 是不是？是我智商有问题，还是他们智商有问题？ 哎，不是，现在有一首歌特别火吗？六六六六六，那个知道那首歌吗？ 好，咱们前面就没加姓嘛，那你要说叫王老六，这不就好了吗？哎，寻找大学初恋女友白静为主线展开的，讲述了他在寻找这个大同大学的这个室友一起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荒诞搞笑的故事。他们先后经历了酒吧啊打架呀，啊戏斗情敌呀，夜行母校啊，误入农村啊，等等等等啊，穿插着整个大学时光的美好故事。他最后呢，明白了一个道理：时间带走的那是谁也留不住，时间留下的你一定要好好珍惜。没有遗憾的青春呢，其实也并不完美。 哎， 好，推荐了三部网剧和网大啊，咱们不能有失偏颇。刚才啊，我怕时间不够，打住了他们两个的这个关于自己的购买的物品的。 来，你们俩继续说。 不，他俩都问完了，该问你了。 啊，该问你 了。他这个必须得大篇幅。 大篇幅，王哥。今天 重点来了， 他本来这个作息习惯就比较适合这个零点抢货啊。买什么了？ 心路历程， 你就这么来的？你说你买什么了？ 特别难过，昨天晚上12点，并没有人打电话跟我告白，我就一不小心就买了。对，我买了好多好多的面膜，因为我有好多朋友啊，兄弟说，你怎么那么黑呀、啊？就嫌弃我长得黑嘛？ 还黑呀？ 啊，然后就买面膜呗，对不对？就美白呗。然后我还买了好多零食啊，像什么牛肉干啊、栗子仁啊什么的。然后买了一点像什么湿巾呐、啊、这类的东西，还是挺实用的，还是以这种东西。然后当然了，我还买了好多什么运动裤啊、压缩衣呀、运动鞋呀、 其实 好 运动吗？我想问问。 运，现在他是我们这里面的高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对啊，我买 完真的很像。 你看他打球，网球、羽毛球、游泳 都很行。 刚开始 台球，反正就是 台球，我可是 就 是 台球， 什么都会一点，瞎玩嘛。 全才， 他们公司的台球是我送的，台球。 那你什么时候把咱们节目我那耳机给我报销了？ 我还欠他们一根杆儿， 拿过来。 妈妈，等你们这回他们这下半时段咱们得空介绍啊。亚军他们刚拍完戏回来，这个自拍了一个这个动作戏，亚军就是整个从头打到尾， 老厉害了。 真的，而且当时他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桥段，就是他是左撇子。这个拍戏的时候，这动作戏咋看咋别扭，但是大家发现不了为什么。 这动作也做到位了， 画了半天，哎，就是不对劲儿啊！ 哎， 你演错了吧？没有啊， 来你 站呢， 来大家站一面，这会儿就好了。 对对对， 你左撇子呀？ 对手戏对不上手， 左手拿剑是不是？ 对， 你知道你自己是左手拿剑？ 我知道呀。 但是他们没有感觉出来哪儿别扭。 我跟他们说过呀。 哎呀， 就是觉得不对，但并不知道哪儿不对。 那你说这个要演戏的时候，跟他接招的人是不是最好也是左手？ 这个我觉得五指可以设计一下。 哦， 五指是可以设计一下。 五指给我设计就是左手，但是给我的对手戏他会接的时候，因为我左手，我的剑有可能这样放，他必须也得绕一下。 就是你的对手， 哎，他自己就会觉得很别扭，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打球一样，正手握拍、反手握拍，怎么一直都是反手？ 对呀，好，咱们稍事休息啊，下半时段一起来围读青蛇啊。咱既然围读青蛇呢，我们听一下它的主题曲《流光飞舞》。 1000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上呢？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那打冷喷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雷。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但是许久未见的亚军，亚军你好。 Hello。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大家好，周末快乐。欢迎二位。 咱们上半时段介绍了这个网剧和网大，还介绍了三位女士在这个我们的购物节期间的 这 种优秀的表现啊。下半时段呢，我们 昨天晚上参与了上千亿的大项目。 哇、哦、真是啊， 我们都入股了，你开玩笑呢？ 太是了，我得特别崇拜你们，这么大的项目的三个人在这跟我一个屋子里，何其荣幸 是吧？这屋我觉得现在都快奔40度了吧？我们四个蛋白质要凝结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直播间有多热啊！来看看我的脑门，看看 不是气，不是。不光是 气氛热，是真正的温度也热， 我的脸都红了。 红了， 慢慢 真的带着妆来的，真是。 马上 我就有经验，我都不带，因为我知道得慌， 像桑拿房一样。 哎，咱们下半时段呢，还是咱们先听一下这个电影《青蛇》的一段原声啊。 好。 我找了咱们要读的剧本的其中的几段，真的非常精彩，剪的时候特别舍不得，每一刀都想留下来，真是非常精。就是我们啊，对。 你在演徐克吗？ 啊， 你在演徐克吗？还每一刀都留下来？ 哎呀，这个徐老先生，不能小老徐老先生，虽然是头发什么都白了，哎，我。来，一起来听一下。 骗走了我家，还瞒自己大道理的啊！妖怪不让你没办法，但我是人，现在我对你很不满意，我要打你！ 阿弥陀佛，人比妖怪更难驯服。施主，我要带你走。 放了我！放了我呀！ 啊！现在放了你就摔死你了。 啊！臭和尚，那你要带我到哪去？我不能不白的走啊！ 我要带你去一个安乐净土，让你远离尘世，静思己过。 我不去，我迷恋红尘，我沉沦凡俗世界，我愿意，这是我的世界，跟你没关系。我不愿意跟你去，我不去啊！ 外面有一个，善哉善哉，终于来了。金山法寺妖孽禁地，蛇精，你胆敢闯进来？不怕我收了你吗？ 大法师，你超凡出世，无凡俗之情，求你可怜可怜我，成全我和许仙，你放了他吧。 你明知道我无凡俗之情，妖跟人也不应该有凡俗之念，你已经犯了天条。 姐姐，你不要听他的，这个和尚说话不算数，他在昆仑山跟我斗法，说输了就让我走。哼，不是我跑得快，现在居然利用许仙报复，还说什么天理地理歪理，根本全是废话。 大胆， 你的手下败将。 大法师，我们的修行在你的眼中根本微不足道，求求你再网开一面。 妖就是妖，诱惑众生应得惩罚。 哼，我说你输了才该惩罚呢，还惩罚人家， 还在口舌招摇。住嘴！ 爹，你说话也没有用，又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的囚室。既然不让我们上金山寺，小军就把整座山拉倒，给我放人。 这么硬拼，我们赢的机会有多少？会不会？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怎么去明白人情世故，立足所有的做人规矩。如果这样也是错，那我千年道就真不知所谓了。姐姐，那你千年修行就为了一个许仙，值不值得？ 值不值得轮不到我想，我现在只想把许仙救出来。 好吧，那就救吧。快， 你们回屋的太迟了，逆天而行，死路一条。 以前我们治罪难道不是积德吗？你抓了许仙，我们才斗法惹来天灾，祸身是你的。 前功后过也是错，说什么都没用，收了你们。 积点阴德吧，刚出世的孩子你都不放过。 白蛇产子， 小青 啊，姐姐， 我没劲了啊。 他真的修炼成人了？不可能，白素贞不是人。你们骗我，你们骗我，你们骗我。 姐姐， 不会的，不会的，原来一直跟我斗法的是人。 小青，趁着范海心神不定，袈裟法力减弱，快去救相公，不然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好，我去救他。你老说人间有情，难道妖就无情吗？我们姐妹相处五百年也是情，你当我是人那样想过我吗？姐姐在一起的， 徐静，你什么罪都犯了，居然还大开杀戒！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法海，你也杀了不少人，金山寺的和尚全都是你杀的，你自己看看。 连我自己也是先恼后怒。 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等你们弄清楚了，也许我会再来。 小青， 真是当时剪的时候啊，舍不得，中间好多特别精彩的这种片段和对话。 姐姐，你回来呀！你回来呀！你回来呀！姐，变味儿了，变味儿了啊！ 别回来了。好，咱们分角色。其实这一版呢，当时特别好玩儿啊，因为一开始啊，徐克导演想请的是巩俐和梅艳芳。这两个当时的这一线巨星呢，也是惺惺相惜，特别想一起来合作一把。结果当时是因为档期问题，巩俐来不了，梅艳芳说：“那我也不演了。”然后于是呢，这个徐克导演就找来了当时他用的最好的这个王祖贤，当时这个小妾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就是他简直是徐克导演的御用的古装美女嘛。后来刚刚拍完了这个《新龙门客栈》啊，当时这个就应该是《新龙门客栈》吧，他又觉得张曼玉也不错，哎，当时两个人成就了这么一对角色，非常非常经典。赵文卓就比较背。去那个徐克导演的工作室溜达玩儿，一进去，徐克导演说：“哎，文卓，来，你看是那件衣服合不合适？给他套上了，哎，怎么是个袈裟？好，以后就是你了。”史上最年轻的法海就此诞生， 而且速度太迅速了，马上就定 身强力壮。 但是他的那个法海留下来的形象还是很深入人心的， 对对， 耳目一新的诠释， 算是他的真的代表作， 对， 真 的是 非常非常好。那咱们围读一下啊，咱们今天这里面涉及到的角色啊，这几大主人公就是白素贞、小青和法海，还有许仙和旁白，以及那个其他的这个当时法海金山寺中的一些其他的和尚，我来法海吧。 好啊，史上最胖法海， 力壮。 我是史上最胖 最壮的， 最胖法海， 最胖的。快了，快了。 刚才我们在外面商量啊，我说亚军啊，你这个来青蛇来白蛇呀。亚军这刚拍完动作戏回来，这惯性没失去啊，惯性还在那说。 他要演法海。 对，白素贞这么温柔的我来不了，我来青蛇。 这是打戏出来的。 一条胡子，我来青蛇。哎，漂亮。 行，可以。 那把我们这个温温柔柔的白素贞啊，美得不可方物的。 这个王祖贤留给我们刘洋吧。 太好了，谢谢。 太好了，谢谢。 这个是美的不要不要的。 那我就是来许仙了。 许世林，你可 不要带我走，我迷恋这凡尘俗世啊。 我乐意， 用你管。 对，这里面这个许世林啊、这个许仙啊，许仙这个最后这个结局不是很好啊，被小青给杀了。 一刀 啊，是我们所这个。长以前所理解的《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剧情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对对、嗯。 好，那咱们就是啊，那其他的这个许仙的词儿不多，别管台词冲突不冲突啊，除了这几个角色之外，全归你了。 好，那后面的还好。 老和尚、小和尚什么都是你。 旁白， 旁白我来，旁白我来， 啊、旁白 好吧。 老和尚下山， 小和尚下山，啊、 小和尚下山去化斋， 老和尚有交代。 哎 嘿，山下的女 好了好了， 老夫 遇见了千万要躲。 看看这些没溜的人呢， 来咱们准备开始进入正题啊，咱们开始正式开始。 好， 法海的对许仙说的红尘色相准备好了吗？各位 准备好了呢？ 来，三二一，红尘色相尽是虚幻。 你个臭和尚，你变走了我的家，你究竟想怎样？妖精对着你没有办法，但我是人，我现在对你还不满意，我打你。 我佛慈悲，想不到人比妖更难驯服，施主跟我走吧。法海挟持着许仙飞向金山寺。 救命啊，放了我，救命、啊、 现在放你会摔死你的。 你想带我去哪里啊，臭和尚？ 我带你去一块安乐净土，等你远离尘世，静思己过。 我不去，我迷恋红尘，我愿意沉沦俗世世界，我乐意，这是我的事，不关你的事，我不跟你去。放下来，臭和尚，快说话呀，臭和尚！ 话这是转场，进入金山寺，许仙被绑在了寺中间。 你们这些臭和尚，你为什么要帮助我？快来放了我！ 许仙，人是沉迷于贪，你沾完色又要财，全部都是贪念。你爱完一个又一个，亦是贪念。你再沉迷下去，就会让妖精控制。 法海，我不是你说的那样。就算都不是，他也不关你出家人的事。我不想修行，我沉沦在女色有什么大不了？除非你嫉妒我。 还执迷不悟，落发。 风筝，外面有个。 善哉善哉，终于都来了。 我宁愿变成妖精，也不要跟你们在一起。 不要变妖精！哎，你怎么咬我呀？你放口啊！ 放开我！放开我！ 好，就念金刚净心善普经咒，镇住他。 放开我呀，臭和尚，你放开我。 法海来到了金山寺门口。金山法寺妖孽禁地，蛇精你胆敢闯进，你不怕我收了你？ 大法师，你超凡出世，无凡俗之情，但求你可怜我，成全我和许仙，你放了他吧。 明知道这儿无凡俗之情，妖和人亦不应该有凡俗之念，你已经犯了天条。 姐姐，你不要相信他呀，这个和尚说话不算数的，他在昆仑山给我斗法，说输给我就让我走，哼，不是我走得快，他早就反悔了，现在要居然借许仙报复，哼，说什么天理地理歪理，简直都是废话。 大胆！ 法海，你这个手下败将。 大法师，我们的修行在你眼里简直是微不足道，但求你网开一面。 妖就是妖，诱惑众生应得惩罚。 我说你输了才是应得惩罚，还说惩罚别人。 妖精还口舌招摇，别跟我说。 姐姐，再求他都没有用，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臭事而已。 好，既然他不让我们上金山寺，小青，我们就把山拉下来，水尽金山，翻江倒海，万浪滔天，我要你放人。 姐姐，这样硬拼我们赢的机会有多少？会不会？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何去明白人情世故，依足所有做人的规矩。如果这样都是错的，那我千年的修行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姐姐，你千年修行就是为了一个许仙，你值得吗？ 值不值得都轮不到我想，现在我只要救许仙出来。 好吧，那就去救吧。 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大威天龙，大罗法咒，般若诸佛，般若八卦空，移山飞山。 姐姐，他把金山寺飞起来了。 他把山升高一尺，我们就把水涨高一丈，看他升得多高。 好，等到升到西天，看他怎么跟佛祖讲。 起。 姐姐，我们升得不够快啊。 不过他升得快，且看他把金山寺吊到何时。继续，别让他下来。 这样的法术还撑下去，我收了你们，袈裟。 出袈裟想收了我们呀？ 还是可以走的，姐姐，走吧。 小青，你走吧。 姐姐，一起走啊。 你自己先走。 人不知死活还站在这儿，你当我法海死了吗？般若波罗蜜多。 我们要分头走。 我不会跟你分开的。 那跟我下水吧。 不如我们现出原形。 好，飞过袈裟。 想过袈裟没那么容易。 那块袈裟有法力的。 嗯，我知道。 金山寺内的许仙在为白素贞和小青求情。 求求你们放过我娘子和小青，我跟你们出家，我做和尚，你放过他们吧。 从今以后，你要断尽俗世，静思己过，皈依我佛，刻苦修行。 没问题，只要你叫他们不要再动，我厌倦红尘，我愿四大皆空，我愿放弃一切。你们说，你们说什么我都照做。 镜头回到了白素贞与法海。 再来，灭。法海，火龙都被我淋湿了，你还有什么法宝？小青， 姐姐，你怎么了？ 我动了胎气，控制不住那些水呀。 糟了，姐姐，大水冲向居民了。姐姐，水又冲向了我们。 你们造成天灾，再修行一千年都补救不了。 小青， 姐姐， 帮我。 姐姐，快抓着我呀。 帮我。 姐姐， 你们忏悔的太迟了，逆天而行只有死路一条。 是你逼我们斗法的，弄得众生调灵，你忘了我们以前治水是为了积德吗？ 先功后过一样是错，说什么都没用，收了你们。 死和尚，你积点阴德吧，你连刚刚出生的孩子都不放过吗？ 白蛇产子。 小青， 姐姐， 我没力气了。 一声啼哭，白素贞生下了一个孩子。法海看到之后大声喊道，他真的修行成人，你们骗我，白素贞不是人，不会的，你们骗我。 小青，你还在我身边吗？ 是呀，姐姐，一直都是，永远都是。姐姐， 不会的，原来一直跟我斗法的是个人。 小青，趁法海心神不定，趁袈裟有破口，你快去救相公，不然就前功尽废。 好，我去救他。你老是说人间有情，难道妖就无情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两姐妹500年相处都是情？你有没有当把我当成是人一样的想过我？ 小青飞身进入了金山寺内。妖，妖气啊！ 许仙，许仙，和尚，许仙交出来。我叫他不应，你说他到哪里去了？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臭和尚，他一定是被你封了五阴，断了十绝。你以为我找不到他？哼，我一定会找到他的。许仙，许仙， 妖怪，捉妖怪啊！ 许仙，真可怜，你的五阴与十绝都被人封住了。 小青，贪恋红尘是不应该的。罪孽，忏悔。 你讲不了话，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出卖了我们。 相公，相公，小青， 白素贞，那个雷峰塔危险，大卫天龙，白素贞，我帮你把水挡开。糟了，进到金山寺，收，白素贞， 救我儿子， 我来救你， 先救我儿子。 给我 法海，求你放过他们啊！ 这时，白素贞被雷峰塔的塔尖砸中。白素贞， 姐姐，我为你找到许仙了，姐姐，你回来呀！ 姐姐在哪里呀？ 我给你找到许仙了， 见不到呀！ 你应该跟姐姐在一起的。 小剑，小青，用剑杀死了许仙。蛇精，你什么都犯了，现在还大开杀戒，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法海，你也杀了不少人呐，金山寺的和尚全都是你杀了，你看一下你自己吧。 连我自己都是先功后过吗？ 我来到世上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真情，但情为何物？ 真可笑，你们世人都不知道。等你们弄清楚，也许我还会再回来的。 小青， 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 我为什么会把小青念成小贱？ 小贱， 这个气 小贱，对，一 瞬间出 现 沈腾又来了。 不是，当时我 过了呀，你过了。 当时我这脑子不知道怎么想，想到小倩那儿去了、啊、想把小倩往回掰，没掰过来，变成了小倩。后面还有一个用剑杀死了许仙嘛，然后就连一起了。 对，这许仙死有点惨哈、啊啊，被压戏呛组的就来、啊、捅死了，一剑捅死了。 真的，这个戏真的是特别特别经典啊，在 生孩子那段实在是太搞笑了。 啊，对，比较搞笑。啊，其实 我太气了。 你说你是没有这样经历的，你理解不了。 啊、你理解不了、啊。 我也理解不了。 慢慢理解吧， 慢慢理解吧， 会有机会， 会有机会，会有机会 啊！ 聊一聊，咱们上半时段呢，说如果有时间的话，聊一下。正好这个戏呢，这徐克导演拍了无数的动作戏， 嗯， 也有好多女星啊，就是这个动作场面完成的非常非常的好，比如张曼玉，比如林青霞、王祖贤等等等等。亚军刚刚拍完一个从头打到尾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老厉害了 啊！那都有多厉害呢？ 从头到尾呢，我是女三号呢 啊。就从头打到尾， 不过一共就三个女演员。 那你很不错。亚军以前打过他们 打戏吗？ 没有，第一次。 那这个感受怎么样？ 感受颇深呢。所有的就是那些打戏动作戏全是在现场的时候拍我之前、嗯、然后那个五指在跟我掏招，在跟我比划、嗯、然后完了我就在学，人家教我一两遍不行啊，学不会啊、嗯、那底下那个小徒弟就来教我。嗯，因为我是用 左手嘛。他是要临场教你吗？还是会提前，比如说半天、一天？ 我去的晚、嗯，然后没办法，就只有就现场在教我， 现教你，现打现拍。 那就像咱们原来学一套新的广播体操推广的时候也是这样嘛，对不对？现教套路。然后等这些都打拍完了之后，套路学会了吗？ 会了呀， 啊，会了，是不是？ 你现在能记住吗？ 现在胡小流氓够吗？ 那些很简单，那种要耍剑的呀。 啊，就咱们说真实的战斗力啊，就是那套招式，胡小流氓能不能唬得住？差不多吧。 我觉得小流氓可能会笑场。 我直接 是左手是吗？ 小流氓出现了，小流氓，咱们来一遍啊！小流氓出现了，然后 小姑娘， 然后你呢？那你说我能不笑场吗？然后突然间发现亚军啊，360大回环，单膝跪地，手主一竖叉， 亮相特别漂亮。 然后你过来， 你过来呀！对，这30年功力把手工和一阳指合并为一招。 真的，当时我就想，因为我们知道拍打戏呢，就确实实很辛苦、啊 嗯。 我们在这个经过后期处理啊，经过各种剪辑啊，我们在后期看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有一些人的，真的有一些人的那个，就现在热播的那些影视剧当中，有些动作戏看起来真的就像健美操 啊、 包括像国外好莱坞一些制作，他们都说美国队长那个动作戏都像健美操一样吗？ 嗯、你不觉得美国队长的整个身材也特别像健美操运动员吗？ 国内我不敢说这个戏，我全程也没有用替身，全都我自己来。 啊、 然后那个剑，我练剑的全是用那个真剑，只是没开过那个刀刃。然后这、啊、我是特别重，我自己都举不起来。 真的、 到最后说没办法，你先用那个假剑嘛，有一个膜，但那样打出来感觉就又不一样， 啊、 所以还得举那个真剑，就会特别重，就手就是手腕就那时候手腕就是疼的。 所以你现在要再看到打戏，真的是会看出门道吧？ 对。 啊， 学了好多经验， 是吧？ 嗯，真好、啊。 拍完这么辛苦，什么感觉？还想再拍动作戏吗？ 想呀， 真的上瘾了。 你知道，其实我当时怎么想？每天，因为我们每就是拍了好几个大夜嘛，每天就汗流浃背的、嗯。我就想，哎呀，没关系，就当减肥了嘛。 这倒是啊， 亚军，你好好练一练，再拍点动作戏，然后我们嘉宾表演区给你留出来，你给我们耍两招。 好的。 啊，真的没问题， 这个、可以有， 真的没问题。 这可以问一下亚军，他那个片子叫什么吗？ 啊，可以啊，嗯、没问题、 啊 啊。 你可以不说嘛，我们可以问，你可以不说嘛。如果不方便的话， 啊、对对对， 如果方便你就说嘛。 我们很方便， 看一下啊， 可以。我们应该在上映时间应该在明年的4-5月份。 嗯， 片名字叫《契约之稀土入侵》。 稀土入侵，哎， 有一点这种 玄幻魔幻的感觉， 有点类似于那个。魔界 不是你打到稀土去了，还是他们来你在迎战？ 他们来、 啊、 因为当讲那个大概故事是在那个大陆还是在没有分开之前、 哦、 西方在合并嘛、嗯、然后他们为了找一个什么所谓的圣器嘛、 嗯、 具体我就 不剧透了、 啊、就这意思啊、 嗯、对 啊，挺有意思。哎，那你的扮相漂亮吗？ 我是 我们不用扮相漂亮，本身漂亮就够了。 人家本来长得就很漂亮了， 戏服嘛，这 什么都 业余选秀 啊。我真觉得像亚军这样的这个长相和这个脸型的这个比例结构啊，穿古扮古装肯定很 行了。夸完他，快夸夸我跟刘洋， 嗯，你俩 好期待， 还有时间， 好，时间到了， 结束下班了。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带给大家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您接下来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来， 明天见。